sunshine of my life 等着我，不要再离开。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天生好嗓，魅力开唱，欢迎各位在18:05:52音频视频同步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周准， 我是曼宁。大家呢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在唱吧的 APP 里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活力982的直播了，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啦。 是的，最近的荧屏就是火爆了很多的节目哈，这个夏天 比如说、 比如说就是中国有嘻哈，这个 对 非常， 连现在的广告都变成了这个 rap 的这种广告， 节奏感很强。 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想必看过这个视觉盛宴的朋友们对很多的选手有印象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有嘻哈的现场的选手空降我们的酒吧。 哇，我刚才就已经激动不已啊，终于来了一个，欢迎， 自我介绍一下，肖恩恩，欢迎， 谢谢谢谢 ，They call me 肖恩恩，看我拿下高分，保持着高温，把作品淋上香喷。 好啊， 哎呦，主持人大家好， 哇，是不是很有范儿？ 有， 我就觉得自己很加年轻许多，跟他们在一起， 对对对对对， 在一起， 跟我们俩在一起，是不是？ 不是，今年不都是90后吗？ 90后， 对，我就是90后。 非常感谢肖恩做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哎，有没有统计过曼宁在我们节目当中是第一个 rapper hip hop？ 是第一个。 对，然后我也是在北京住了这么多年，第一次来到这个 北京 广播 电台， 广播电台，对，然后还说唱， 我怎么样？ 有没有大家都感觉哇，好新鲜啊？ 对啊，真确实太新鲜了。然后平时我也会听这个 广播吗？ 广播听的比较多，对，因为小时候我还是比较喜欢。 广播伴你长大是吗？ 对对对，有一些什么嘻哈公园之类的， 有， 对对对对，这些都是我从小伴随我们成长的这一些广播电台嘛。 其实今天我们想跟肖恩聊很多很多的事情，生活当中的、舞台上的、私下里他是个怎样的选手，非常多哈、今天肖恩也带了非常多他精彩的曲目、也要唱，也要分享，有人听， 哇，可是迫不及待的还是想听歌啊。 对，大家都非常想， 对对对， 你的粉丝们，对不对？ 对， 在唱吧里给我们的肖恩点赞啊。这个 小火星啊，什么小棉花糖啊， 飘起来， 刷起来，对。 这个先声夺人是我们的环节哈，要不要先跟我们演唱一下手机的原创的？ 可以可以， 好吧， 可以可以， 先来就让我们感受一下真的当代说唱的相当漂亮的表现。 哇、 OK， 没问题。 要先唱一首什么歌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我觉得一点都不酷吧。 一点都不酷， 一点都不酷是歌名、是吧？ 对对， 我觉得他要唱一个一点都不酷的歌呢。 对对对， 其实很多的嘻哈歌手这个歌名跟他内容是恰恰相反的，对不对？ Yes， 他是一个反比，就是哎，我这是一点都不酷。 有请， 对不对？ 先上我们的主站台来， okay， 我片花给我听听他们的歌声。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肖恩恩，你可以调整那个话筒的这样的一个舒服的姿势啊，你可以把它拿下来，你也可以各种的操控它啊。第一首歌叫做《一点都不酷》，到底这个 rapper 这个 hip hop 到底酷不酷呢？ 酷不酷呢？我们来听听看喽。 嘿嘿嘿嘿， Lego Lego， 我说的一点都不酷，他赖在我家的内裤，我说的一点都不酷。我走我自己走的路，我说的一点都不酷，他们都想给我赞助，我说的一点都不酷，最好的 money 当礼物。 我说着一点都不酷，每天都喝大，怎么管也管不住，出着我的钱，但不忘了我的 homie， 哥们我应该生在好莱坞，他们羡慕我们每天不用起早，不代表我赚的钞票就会比你少，这比赛没有规则，讲究优胜劣汰，当我拿起麦，这是九零后的时代，我他妈只有这一辈子用来拼，我干我想干的，不想听到杂音，把代价抛在脑后，我们向前进，我给你我的首饰，快去开香槟。一点都不酷，我说着一点都不酷，他拉在我家的内裤，嘿嘿，我说着一点都不酷，我走我自己走的路，我说着一点都不酷，他们都想给我赞助，哎，我说着一点都不酷，最好的 money 当礼物。我不灵魂，那有上千的马力，那 you know me， 所以我让我许发，就像杀红眼的那个 Corey， 他们都收听我的歌曲之后献上自己的 pussy。 Now you know me， now you know me， turtle，God dang， 换成我的飞行器，哪里都去，换着交通工具，我让你爽爆，女孩没我尖叫，我就像走四千米，完成自由落体，你懂是感觉到了，根本搂不住，哥们白手起家从平地而出，让我站着把钱挣了，不用低声下气，让子弹飞一会儿，我还没有。I got it what you need. Hey, girl, I got it what you need. Hey, girl, I got it what you need. Hey, girl, I got it what you need. 我说的一点都不酷，他们在想 我家的内裤。 Hey, hey, 我说的一点都不酷，我走我自己走的路。我说的一点都不酷，他们都想给我赞助。Hey, 我说的一点都不酷。最好的 money 当礼物， 你懂我说的吗？ 嘿嘿嘿，你懂我说的吗？嘿嘿，你懂我说的吗？嘿嘿，你懂我说的吗？嘿嘿，你懂我说的吗？ 好听，好听， 好听，好听，好 听， 好听，其实很酷。 对，刚才我们的 其实很酷。 活性直播间里面就有人说，看这边啊，哥们儿你好帅，看这边，看这边就不帅了，就是要侧脸侧颜杀，你们知道吗？ 是的，是的。 刚才有摄像都在拍我是吧？ 有， 我好像挺自我的。 就那个最右边那个摄像头在拍。 对、okay, okay. ， 其实我觉得 hip hop 的歌手呢 ，rap 的歌手他非常的有自己的态度， yes. 不管是演唱的时候、表达的时候，其实这是个特立独行的年代。 对， 网络给了我们无限的舞台。 对、yes. 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唱出来。 是的，这首歌的创作原因是什么？是看到很多东西想要在这个歌里表达出来吗？ 我觉得这首歌其实也是代表着，就比如说我们90后新鲜这一代吧，然后感觉对音乐，无论是对音乐还是对时尚啊，还是一些东西的一些看法吧。 是， 对，因为我们比如说稍微比我们大一些的朋友们可能会、 你是说我吗？ 啊，不，咱们都是90后，咱们今天都是90后， 没关系啊， 对对对 啊， 对，然后他们比较怎么说呢，不够创新立意、 啊、 对，然后但是我们想做一些酷的东西、 哦、 对，也是之前其实灵感来自于有一次我演出，然后对方想给我们赞助一些衣服， 哦， 然后但是想给我们赞助衣服，然后我看看那是什么吧，然后开看这一点都不酷 啊， 对，你是拒绝人家了吗？ 对对对，还有包括一些导演在给我拍 MV 的时候、 啊、 然后我给他有一些人给他提一些意见、 啊、 然后那个导演也会说哦这一点都不酷，然后就慢慢成为我们身边的一个口头禅了， 挺有态度的表现， 对，很有态度，然后我们希望这个东西能一直流传下去，然后大家都能越来越酷，所以我们把自己的标准放得很高， 是， 然后不断的去对不断尝试。 肖恩恩的第一首歌曲其实让我感到他是一个非常成熟的 rapper， 对 对， 完全没有紧张啊， 没有没有 或者什么样的， 对, 对， 然后就是各种的韵各种的节奏非常在掌控之中。 对， 其实我们知道参加这样一个非常盛大的赛事是一个人生当中的很大的收获哈， 嗯， 因为这一场也是耗费了很长的时间，也有很多熟悉的选手，也导师，其实这个夏天这四个导师的话题也没有再断过， 火了简直， 对不对？ 没错， 像我们的六哈， 我们管这个今年这一年叫做 hip hop 元年 ，hip hop 年哦， 对， 其实真的算是， 当然 绝对是元年， 之后会有很多的节目，会不会上很多的综艺节目，像 hip hop 这样， 那肯定会，肯定会， 有没有？跟我们说说， 我觉得马上会有的一些节目，因为他们也是在计划之中， 啊、 我们也是得到一些消息。 啊， 对，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我都会去参加，因为我觉得之前的很多一些老套的东西，我觉得这 一 次 一点都不酷， 对对，一点都不酷。而且这次我们看到了，因为我觉得这次尝试做一个中国有嘻哈这样的节目，我觉得 我挺骄傲的，而且我觉得我这辈子能赶上，能做出这么样一个节目，我觉得 很厉害了， 很厉害，很厉害。 其实你想想，如果不是在2017年这个夏天有这样一个节目的话，在18年就也会出来，但是又要等好多年。 对对对 对 对对对， 很多那些 playground 的歌手们都在运筹帷幄， 对， 都想上舞台去展示。 对 对 对, 对， 因为很多无论是音乐啊，还有等等的一些东西，其实被我们怎么说呢，其实压制了很多年。对对对，然后所以说我们这一代人，然后能看到一个曙光，然后大家都从 有了希望是吗？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觉得真是非常非常的。我当时说实话，现场的时候他们放背景音乐的时候，我有点掉眼泪的， 真的 真的 有感觉。 对, 对， 而且我也特别想像一些就是之前那些为这件事为这个音乐风格做出很多努力，无论是摇滚还是说 hip hop 还是说流行音乐，这些人这些前辈们，说实话我还是向他们致敬。 真棒， 对对对，他们 年轻人的应有的态度， 为你鼓掌， 为 你喝彩。 对对 对, 对， 他们为这个东西说实话做了很多很多贡献，然后虽然他们一直没有盼到这一天，但是我知道的一些前辈也真是掉下了眼泪。 是的是的， 真是。对， 其实当有一些有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共同语言的人在一起的之后呢，看到年轻人一辈一辈的在成长，他们接受的新事物，他们利用互联网得到的一些迅速的便捷的东西，是他们非常羡慕而且非常支持和了解的， 很欣慰。 对对对，今天呢我们的肖恩来给我们节目啊，有很多的歌曲分享，其实他推荐都是他的自己的歌曲。 对， 没错， 对不对？这个借这个机会哈，我们节目800万在听啊，800万在看啊，800万啊。第二首歌介绍一下，叫做 Call My Phone。 Yes, Call My Phone。 这首歌也是一首情歌吧，对，也是记录着我的一段感情。因为我们比较怎么说呢，我们的音乐创作灵感多数来自于自己的生活中。对，我们可能平时做一些酷的事情 来做是吗？ 对对对对，按照这个东西去做，然后而且我们自己家里面有一些 设备， 对，可以 捕捉灵感。 对，捕捉灵感，然后满足我们。 这个词儿用的好棒啊！ 对对对，然后满足一些平时我们得到的一些灵感，然后我们迅速把它记下来，做成 demo。 是， 然后我们再去把它做成成品。 是的， 我觉得这件事，无论是否未来我们能走得很高，但是这可能是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是个积累，是不是？ 是一个积累， 对。 而且未来有了孩子，我未来有了孙子， 好向上的 hip hop。 对对对，我可以给他们听说，在爸爸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对吧？就像日记一样。然后告诉他们，然后给他们分享， 很有意义， 很棒的小人。 yes, 这个歌曲要听听 Call My Phone 是什么感觉啊。 yes, Call My Phone， 来听 Call My Phone。 Feeling myself, yeah. am keep it ready、yeah. 像个神经 I'm going crazy 中了魔咒 I'm keep waiting 等你回到我的臂弯里等你欣赏我的 melody Baby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但这一切都不够请你拿起手机 Yeah yeah你几个的 night 当你留恋我的爱 Yes, call my phone 可能我不在但请等着我回来 Yes, call my phone Phone, phone, phone, phone, phone Call my phone Phone, phone, phone, phone, phone Call my phone One more time Let go 你几个的 night 当你留恋我的爱 Hey, call my phone Hey, hey, 可能我不在担心等着我回来 Yes, I call my phone Phone, phone, phone, phone, phone Call my phone Phone, phone, phone, phone, phone 这是我们的肖恩带来的现场以及原因重现的 Call my phone Yes 很多的这个唱吧的朋友咱们这次干嘛呢其实刚刚是推荐自己的歌曲、 yes. 大家在唱吧里可以有什么问题可以问肖恩可以随时提问 对大家可以及时的和我们互动起来 对对对有什么刁钻的新鲜的毒辣的狠毒的问题 都 可 以 问他 对都可以在唱吧里面给我们留言、 啊、是的谢谢大家的留言以及小礼物的赠送哈、啊、我觉得对一个音人来说、嗯、音乐被接受被欣赏是最重要的事情、嗯、 哇这是最开心的事了吧 对特别是 hiphop 特别是 rapper、嗯、 没错我们其实可能因为我具体了解了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比较想要去得到一些尊重， 对、 啊，然后而且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去喜欢， 嗯， 无论是钱与不钱，我觉得这个没有无关这些东西， 嗯、 对对对、 嗯， 我们在传播这种东西嘛， 是的，是的，嗯、 希望被认可。 对，其实，在了解到就是这是从大洋彼岸传来的东西哈，因为很多人会了解像费城啊，像纽约这些地方都有很多这样的很棒的不出名的说唱歌手， 嗯、 就随便看到网络上一个。大街上的 rapper 一个鼓手 对 他就很厉害啊、 嗯、就很厉害了、 嗯、 你有没有去过那边玩过、或者了解过 我有去过美国然后去过加州那边 啊、哦，加州， 对对对， 啊、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反倒是越是大城市，好像、 啊， 做成功的人越少。 对， 哎，对，因为它这个东西源自于 ghetto， 呀， 对你比较 ghetto 一些，然后你能抒发出一些这一类人， 嗯、 对、 嗯， 然后对于这东西的看法、 啊， 就感觉你能更有代表性一些，更 represent 一些。 对， 对对对，然后反倒那边我感觉这种东西来讲，嗯、就像是就是。来自于那边 他们的生活 对就是你在这边听这首歌和在那边听这首歌的 感觉不一样 完全是不一样了、 哦、对你其实 对 每个 rapper 每个 hiphop 就对自己的时尚啊着装都有自己的要求、 嗯、 你看我们今天的 Anna USA 帽衫 USA, 眼镜、 yes、 表闪亮 bling bling 对不对 其实我很怕他热于是节目之前我给他把风扇打开了 对于这个时尚自己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品味点 我觉得这个倒没有什么固定的、 啊、 因为平时 舒服的就好 对因为 感觉走了 我觉得穿着跟 hiphop 一样、 嗯、 因为这东西很自由它没有什么你该穿哪个不该穿哪个所以大家也知道乔丹啊之类的 啊 当初最初为什么有些朋友们然后可能穿一些这种牛仔裤然后配乔丹 是 oversize 对 oversize 对、嗯、大很大的衣服然后配这种鞋这是为什么呢然后或者有人穿西装甚至都配乔丹 对对 对 其实这个东西没有一些固定的规则你想要怎么做 喜欢穿就喜欢做了 对喜欢穿就你代表的可能就是你当天的一种心情 对对 对, 对 然后你可能来到哪个地方你想怎么样打扮就怎么样打扮、 啊、 对无拘无束对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态度包括音乐也好都是我觉得没有那么条条框框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是的希望大家听我们的直播看我们的直播的时候多提一些问题跟肖恩大家回答一下啊、 yeah. 嗯 大家都忙着刷礼物了并没有时间提问 其实还有很多的歌曲像其实很多的歌手会在夜晚出灵感 嗯， 因为到夜晚的时候很静 没错 到了都没有人打扰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出来了对着一个荧光屏嘎各种的啊 开始创作了 第三首歌跟 Night 有关叫 Beautiful Beautiful Tonight 哎为什么这个歌曲 yes 因为这首歌其实我觉得还是来源于我们在一些 club 里面的那种感觉、 啊、 对因为我们的演出等等有一些 需要热情 对、嗯、而且之前比如说在岁数可能稍微偏小一点的时候、 嗯、 家长可能不太理解 嗯 觉得哦你们为什么 愁得慌 对愁得慌 你们为什么 叛逆青年 总喜欢在夜晚出没，对吧？你们为什么从只能夜晚出去做事情？对，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并没有沾染一些什么不好的东西。 你是很正能量的 rapper。 对对对，我还是比较怎么说呢？我觉得对这些东西还是很有自己的看 法，有选择， 有选择性的。对，有些东西我们觉得不好的东西，我们一定不去宣传，以及不去过分的去投入在其中。 是， 对对对对，所以说Beautiful Tonight 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也越来越普及一些 club 文化，对吧？大家可能比如说在我们城市里面非常焦躁，然后每天然后压力很大，但是可能这是一个释放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对 Beautiful Tonight 也是一种情歌吧，在我们在夜店里可能会碰到一些漂亮的女孩， 是， 对，我们会给她一些 唱一首歌给你听。 Yes Yes 对 对 对， 然后这些女孩们也非常喜欢加入这些节奏里面， 就年轻人非常的了解溜溜的她那个感觉，就是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简单的说就算一个把妹的歌曲。 好 哦，我快来听一下哦， 来听听这个夜晚到底如此美妙啊。 Beautiful Tonight。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对，让我心跳加快，开始找机会。别装高冷，装无所谓，赶紧来到我的身边。头发喷上迪奥的香水，只是今晚的标配，谁都不会猜到发生什么将会。在这今晚的派对，我们一瓶接着一瓶 popping bottles， 迎面走过来的你就像个 model， 我心跳加快就像中了 lotto， 诱人的眼神像在等我开口。 Baby 你今晚才美太美，快点告诉我 what's your name， 想要带着你 run away。 You drive me crazy。善于那些粗糙的欢笑语，但不能否认你早已俘获了我的心。不是每个男人爱你都是因为你的身体，可若不是你的身体，我们怎么一心相信？你是我最美的 baby， 所有的给你，今晚所有的为你，我的相遇就像彼此坠入了梦境。 I want you, you want me， 心有灵犀 baby， 能不能再靠近 baby， 触摸你的身体 baby， 这感觉让人窒息。 I just don't want it, I want it。 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 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曼宁。 曼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嘉宾。 哎，我们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就是哈中国有嘻哈的选手肖恩恩，再次 欢迎 What's up？ 今天我们的节目的现场非常的开心和活力哈，这歌曲其实也表明了一种态度哈，就不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什么，对不对？ 这来来回回的那种感觉嘛，对吧 ？Rapper 就有一个讲道理的过程， 对， 叫讲道理的过程，不是硬怼给你的， 对， 就是在。讲道理的过程当中，大家会接受哦，这是个事实 啊。哦，原来是这样，我信了。 对对对， 是不是以后这个爸妈要教育小孩的时候都要来编这么一首，然后给你听哦？ 对，反正我觉得我如果有孩子，我肯定会非常好说服他的， 有各种的饶舌。 那他会不会再编一个，然后过来反驳你？ 哇，那他就是 rap star， 那 他 就 是 rap star， 你们就可以互相对抗一下。 对对对对对对， 非常有乐趣啊， 没错。 今天我们肖恩有带来很多的歌曲原创的心得，其实作为一个 rap 的歌手。非常受大家的喜欢，同时他有很多的业务的往来， 没错， 说说你业务上的一些东西好吗？ 业务上其实在中国有嘻哈之前，然后可能我们不能说惨淡吧，但是说我不能说惨淡，但是 还没有被发现呢。 对，就但是我们的东西就是这些说唱歌手，但可能日子不会有那么好过， 还是比较小众的那个时候。 没错，尤其我们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现在广告都是这种， 对 呀，从中国有嘻哈到现在， 很有意思。 对，我接了差不多有十单这种的事情了， 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对对对，这个完全是把这个整个行业的 带动起来， 对对，带动起来。然后包括我们在之前在其中我也做过一些比较好的，比如说像给周杰伦。 好， 哎，对，给周杰伦， 周董， 对，给周董。然后他们，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游戏也比较普及， 阳光朝阳产业， 对，阳光朝阳产业，对对对。然后英雄联盟，不知道主持人玩不玩，也听说过， 啊，有听说过，对 对。然后之前做了一个明星召唤师，然后周杰伦，然后也去打游戏，然后做一个现场的一个活动，然后我负责给他们复盘， 哦， 就是所谓复盘，那个肯定这个一些朋友们肯定听了，有些懂，有些不懂， 解释解释。 复盘差不多就是我来。去复述一下刚才发生了什么。 哇 ，yes， 对，然后通过 freestyle 的方式， 太棒了， 对，所以说 通过 freestyle 的方式， 对，他这个是没法准备的，就是 即兴的， 对，比如说这场 难度很大， 对，这场比赛周杰伦完成了几杀，推掉了几塔，然后我们还要押韵，然后要把这个东西， 对， 对，对，对，对，所以说那场 能力综合的表现， 也算是吧，也算 是 吧，对，然后我们也是想把这些事完成好，然后也做了很多准备，然后我觉得感觉也不错。而且我觉得现在电竞然后说唱然后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这个新兴产业，是吧？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代表着年轻的一代，然后对于现在的一些态度啊等等很多东西， 对对对， 没错， 是是是。希望我们的肖恩在之后的这个演艺道路上业务往来越来越广泛， 没错， 由10条变成100条啊， 对，没错，一个月挣100条那也可以 啊， 是不是？其实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歌手都会有自己膜拜的偶像 idol， 对不对？今天我们推荐的一个视频也是你的 idol 是吗？ 也是我的 idol， 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我平时因为大家可以听到刚才我后面两首歌啊， 旋律 都是旋律比较多， 对， 对。然后这个 Drake 来自加拿大，然后他也是比较有鬼才的这种感觉的一个人，然后他把这个说唱以及旋律融合的非常的巧妙，然后很多人之前都比较在质疑他，哦，你这不是说唱，哦，你做的这些东西不够 hip hop 啊， 但是慢慢他用自己的方式去不断的证明自己，是他是一个先河， 是 他是一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是的是的， 他把这些东西融合的非常好，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就是这样。你既然有这个能力，你就应该通过自己的这个能力与天赋，然后你把这些东西加在这个载体里面，然后能出现更让人觉得为之精妙的东西。 是的，这个 MV 我们要看看肖恩恩的推荐哈，名字叫做 好嘞 Blame， 来听听看 Let go。 The toes, I'm not gonna touch you. No, no me digan las cosas así. Love to do that for you. Yeah, like sexy. Yeah, it really, I think about you, like sexy. You used to call me on my. You used to. Yeah. You used to call me on my cell phone.Late night when you need my love, call me on my cell phone. since I left the city, you got a reputation for yourself now. Everybody knows and I feel left out. Girl, you got me down, you got me stressed out. Cause ever since I left the city, you started wearing less and going out more. Glasses of champagne out on the dance floor, hanging with some girls I never seen before. You used to call me on my cell phone, late night when you need my love. Call me on my cell phone, late night when you need my love. I know when that hotline bling. 关于写歌的第一百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二挑战新歌声。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有故事的人才能听懂心里的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挑战新歌声，我是周准， 我是曼宁， 还有收看哦， 我是肖恩恩、 啊、 欢迎我们的肖恩恩啊。最后一个桥段就是最后一首歌的展示哈、哎、这个歌曲也非常的好、嗯、好看的名字钱奴， 钱奴哎，是 想知道钱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很好奇啊。 对对 对, 对， 这个歌曲怎么创作的初衷？ 这个初衷其实也是在于我当时可能生活的不太好， 有一个 不太高兴 境遇， 对境遇，对。然后我，而且我走在大街上，我发现很多人都很累。 哦， 对，所有人大家都是拼命在工作，对，因为我们毕竟在一个一二线 的大城市， 一二线的这种大城市里面， 对对对， 大家就是都很窒息。 嗯， 然后包括身边的很多朋友，就是为钱为怎么样的伤害了很多东西。 嗯， 对，当时我就想出，我觉得。用这首歌说不定能唱出很多人的心里话、嗯、 唱 人看好不好， 给你听， 来我们来看看啊， 好 OK， 来听听这个前奴的感觉。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记得有捡起的烟、不再让它离开嘴边、压力太大，为了生活面对现实，他需要挣脱，麻烦又增多，夜路太冷漠。 Girl， 多久没有发自内心的笑，多久没有做爱只是大炮，多久没有收到或是看到来自家人的拥抱或是微笑，信用卡的账单从未变少，慢慢的不再计较，不再低调，觉得有钱都能买得到。 Boy， 谁不想得到更多的 money，像是金钱的奴隶。 So I say stay stay stay, he stay she stay, you stay I stay。他们需要真实的快乐，他们都是为了那些 paper， 他们需要真实的快乐 baby， 他们都是为了那些 paper， 他们需要真实的快乐，他们都是为了那些 paper， 他们需要真实的快乐 baby。他不在乎东西多贵，因为他的贵的原则消费，男人们都想要机会、习惯伴着夜色出门，当他擦拭口红画上红唇，拉里一脸以为已经夜深、 时间的关系哈，我只能唱到这里了。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我们会邀请更多的喜欢音乐的朋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展示啊。 对，刚才还在说，就是哎，怎么40分钟这么快就过去了？欢迎下次再来， 对， 常常来。 也希望大家关注我的微博，肖恩恩， 肖恩 就很好找是吧？肖 恩恩，对对对。 那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到你听到你的歌呢？ 我们在百度、网易云、QQ 音乐都可以听到， 都可以听得到。 对对对， 大家一定要支持。这些年轻向上的音乐力量 还是很好听啊， 对，让他们向上无限的发光。 OK， 谢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这期的挑战新歌声，我是周准， 我是曼宁， 谢谢肖恩恩， 谢谢肖恩恩。 对，那么待会儿呢，您将会收听到的是 FM982 的今晚有戏，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跟我们一起挑战新歌声。 See you again， yo yo yo yo， 好，拜拜 拜拜。 妈妈写给你，不送给你。